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聊点吃的啊，又到了我们消失的老菜这个系列了。今天呢，在线上跟大家一块聊天的还有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了，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消失的老菜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咱上来就单刀直入了哈。说咱这叫海蜇鸡丝，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嗯，海蜇鸡丝这个菜现在老鲁菜了， 嗯， 应该算是荣城那边的菜，现在呢几乎的在这个餐馆里边，基本现在是没有做的一道菜， 嗯， 当然过去来说，这是一道上好的一道宴会菜，因为过去这道菜是特别要手艺的。它的做法呢，基本跟滑炒鸡丝、滑炒里脊丝的做法是基本相同的。 嗯， 只不过呢，它里边的配料呢，就配的是海蜇。 嗯， 哎，那么过去的厨师是非常聪明的。孙老师，您平时吃海蜇不吃？ 吃过， 哎， 吃过那个老醋蜇头，这算海蜇吧？ 对了，对对对对对，实际上那老醋蜇头，实际上您发现吃的时候，您发现了吗？非常之脆 啊，对， 那口感， 嗯， 哎，那么如果要是配上鸡丝，啊，鸡丝熟了以后是非常软嫩， 嗯， 啊，或者叫滑嫩， 嗯， 哎，配上一个特别脆口的一个海蜇， 嗯， 你想这个口感是 软配脆啊， 哎，软配脆， 嗯， 软配脆是就是体现的就是什么呢？体现的嫩的， 嗯， 就更嫩， 嗯， 脆的呢会更脆， 嗯。 而且互相呢它还可以借味儿， 嗯， 哎，一个呢是咱们禽类，再一个呢它有点海味， 嗯， 哎，二者是互相合味， 嗯， 而且不会抢味儿， 嗯， 所以做出这个菜来既白又晶莹， 嗯， 所以这个菜是特别有意思的一道菜。当然不知道为什么， 嗯， 餐馆里边现在卖鸡丝啊，卖什么来什么的， 鸡丝都少了，您别说海蜇鸡丝 了，对了， 是不是？ 说现在这个，就是这刀工，现在厨师现在要不要刀工？我现在都这基本功还要不要了？过去炒的厨师最起码得具备三功， 嗯， 是不是？ 嗯， 刀工、火工，或者叫勺工， 嗯， 哎，卫生工， 嗯。 是吧？您这三样您必须得具备，您才能上火炒菜 啊！ 哎， 现在刀工不需要了，周老师是不是？ 是吧？您 现在都那个要肉丝送肉丝儿、是不是？要掌中宝送掌中宝，要肉丁送肉丁、要什么送什么，谁切呀？不切 呀、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基本功如果要是没了， 嗯， 这厨师缺了一大条腿儿 哦。是吗？我这条腿市场已经给我的支上了，我已经不咳嗽了。 那不行、不行不行 啊！ 孙老师，您说那个是属于怎么讲？不太讲究的啊， 不太讲究。 哎，不太讲究的可以这么做啊。家里头我切不了，家刀也不快， 对， 是吧？ 嗯、 但要真正您从事这专业的， 嗯， 您要是连个里脊丝、连个鸡丝您都不会拉， 嗯， 这您还成什么当什么这是那是啊？ 哦， 是不是 不行、是不是？ 哎， 还得练。 而且呢，关键是，您要是不管它，因为它每一个一种这个这个原料， 嗯， 它都有自己的特性， 嗯， 比如说、这个鸡丝，它那个纹路都是斜的， 嗯， 啊，这大片也好啊，这鸡脯肉是吧？ 嗯， 它那个是比它不是那个顺着撕的， 嗯， 你看着每一片它都是斜的， 嗯， 哎，那么你斜的是你是顶着丝儿切呢，你还是顺着丝儿切呢， 嗯， 是不是这里边是 就有学问了。 横切牛羊，竖切鸡，是不是？ 那跟那个也不太一样， 啊、 就是说您做什么菜， 嗯， 您要有什么菜的刀工要求， 嗯， 比如说拉这鸡丝， 嗯， 啊，拉这鸡丝，您就得顺丝切， 哦， 您就不能顶刀切，顶刀切您划出来以后 全断 成沫，全成沫，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说，哎，外观似鸡丝， 嗯， 是不是能做这菜？ 嗯， 那就另当别论了。 嗯， 哎，孙老师，我说这个您，哎，同意不同意？ 啊，同意，同意，同意。我当然是最尊重传统技艺的了。像您刚才说那几功，我觉得都太必要了，是不 是？ 是 啊，您这必须的，您得具备这几功 啊。而且你自己开馆子也好，自己在家吃也好，那你不会切，那等于是受制于人。 嗯，对呀、啊， 对不对？ 而且这菜您就成功不了，我就说这个。 嗯， 哎，比如说像我们过去，你比如说我们的鸡丝啊，鸡丝有几种，鸡丝往往比肉丝它都细。 嗯， 哎，最粗的鸡丝它也比肉丝的那个它也细。 嗯， 如果再粗了，都不能称为丝了。 嗯， 它得称为条。 条啊， 哎，所以说呢，就不能够。说我切的鸡丝，过去为什么就是说，一到比赛啊，一到考试的时候，您就来个滑炒鸡丝吧， 嗯， 或者冬笋里脊丝。 哦， 他为什么考你这个啊？ 嗯， 他是刀工、勺工，哎，还有你的调味儿， 嗯， 芡汁儿、火候啊，全都考你了。 哦， 所以说这就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一道，说炒一鸡丝，我们在家里得经常做、 嗯、 啊。咱另当别论的鱼香肉丝啊， 嗯、 鱼香肉丝吃的是味儿， 嗯， 啊，对于形来讲要求不是像味儿那么高， 哎， 但是要是卤菜来讲， 嗯， 哎，那这得要什么？要样， 嗯， 不光要样，还得要味儿， 嗯， 哎，那味儿呢，它是很柔和、很中和，啊，咸鲜适度，里边那点醋，您还。闻得见，吃不出来、 嗯、哦， 它很内涵， 嗯， 哎，内涵的同时，它就是实际上它就是大气。为什么大气？一般人做不到， 嗯， 哎，我老说就是这个鲁菜在这里边，就是说为什么能成这个 第一菜系，是不是？ 哎、对， 都说自己是第一啊，现在 是吧？哎，就是中国菜系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嗯， 是不是他对北方的菜系的影响太深刻了？ 嗯， 是不是？ 嗯， 而且对南方的菜系他也深刻。 嗯， 哎， 对，全国都影响，是不是？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看四川菜，人过去哪有海产品呢？ 嗯， 现在人家也不是也做葱烧海参吗？ 啊，对， 是不是？ 啊 哎、所以说，你不能那个什么，是吧？你不能一概而论的说，你们就是北方菜，我们就是南方菜。 啊。啊， 对不对？就它都互相渗透， 那融合嘛，是不是？ 哎，对， 嗯。 再有一个就是这技术要求，哎，这就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咱就说这配料，这配料也不简单。 嗯， 这配料呢，你说过去有两种啊， 嗯， 一种讲究的那就是配折头。 哦， 配折头你得是片折头。 哦， 片完了以后切成丝。 哦， 完了以后再下水泡。 哦、 啊，如果要是折皮也不是不可以。折皮呢，就比它的脆头呢要稍微的 差一点， 要差一点。 嗯， 但是呢，它出了形漂亮， 好看啊， 好看。 嗯、 但两种的加工方法不一样。 哦， 折皮你就得烫一下。 嗯， 哎，烫完了以后再过油。啊，折头就不用。 嗯， 哎，折头呢，那就是片完了以后啪切成丝，啊，完了拿水。爬干净了， 嗯， 没有那些咸味儿了， 嗯， 哎，完了以后就直接就过油， 嗯， 就可以当那个鸡丝带出来以后呢，它晶莹剔透的，哎，这个菜呢就是，在宴会菜里来说，这是一个彩儿， 嗯， 为什么好些人这个折头一这么做完了以后都不认识这个东西， 嗯， 你让他搁上说这东西什么东西这么脆啊， 嗯。 哎，跟这鸡丝一配，这口味太独特了。 嗯， 哎，尤其是什么呀？实际上，尤其是像那老人呐，和这个 小朋友， 小朋友们、 嗯， 他们就是哎，实际上对说你说的是牙口不好也好还是什么，这种东西就是 应该是迎牙祭祀了，这就 嗯， 这折头的这个丝， 嗯， 哎，而且呢特别，特有意思， 嗯， 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耳边它能带响， 音乐菜是不是？您这叫， 哎，所以说呢，有时候呢，这菜如果做出来以后，你看着像看似清淡， 嗯， 实际上这菜是越吃越有味道，为什么呢？这个菜，您这个做好了，你上面必须打料油。 嗯， 如果不打料油，它这香啊， 嗯， 香气它不会回味的。 嗯， 哎，一打完料油，这个菜确确实实，您随着端着走的，你要跟着后边这菜的后边， 啊， 那全是香气。 哎呀呵，哎，周老师，我先提一个小问题啊， 您说， 哎。这个折头折皮，好多朋友在餐馆都吃过。我们那个有朋友也说了，说那个吃过白菜心拌海蜇， 嗯， 是吧？老醋折头， 嗯， 是吧， 啊？对对对， 这些菜我觉得在就是这个饭店里头现在还是很常见的， 嗯， 但是自己在家呀，很少有人买过这东西， 嗯， 是不是？海蜇头、海蜇皮这些东西来了以后。周老师都是干制品，是不是？因为我们 它不是干制品，它实际上它就是经过盐渍， 嗯， 盐渍它压制了以后呢，它为了保鲜嘛， 嗯， 是吧？因为甭管是海蜇头也好，海蜇皮也好， 嗯， 它那个含水量非常之高， 对， 哎，所以呢，它就一压盐呢，它把那水呢，就是跑掉一部分， 嗯， 完了以后呢，它一压，它就是那个整个纯物质，它就变薄了， 嗯， 哎，完了以后呢。咱们就好运输啊，这当然是说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加入盐以后呢，它增加的分量也可以的。 嗯， 哎，咱们要是用的时候回来以后呢，其实呢，北方人呢特简单。 嗯， 北方人因为他做这东西呢，他实际上他不如那南方人擅长，就是这个沿海部， 对 沿海的这个人民的特会的古的东西，嗯，咱们就是比较简单的呢。就是什么呢？拿水泡，测盐， 嗯， 哎，把盐测完了以后，实际上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嗯， 哎，把盐测出去了，就你不管是凉拌也好，还是热做也好啊， 嗯， 哎，基本就可以了， 嗯， 是吧？但是广东人呢，还有一种办法，我觉得他特别的，哎，值得推荐这种方法。 嗯， 这种方法呢，去的这个盐呢快，而且呢，非常有效。 嗯， 哎，那么他是怎么做呢？他就是你比如你拿来蜇皮啊，拿来蜇皮，市场上买来蜇皮， 嗯， 他直接就切丝， 嗯， 切完丝以后呢，他直接入水烫， 嗯， 入完水烫呢，加什么呢？加白醋和盐， 嗯， 你看他又回盐上了。 哦， 哎，加白醋和盐，继续拿就是那个盐跟白醋的溶液， 嗯， 继续泡， 嗯， 泡完了以后呢，因为它焯完了以后它缩， 嗯， 一缩完了以后加这个泡的这个溶液里边呢，哎，它又长回去了， 哦， 而且它这个口感呢，它 更脆啊， 哎，对了， 韧劲儿好， 哎，韧劲儿更好了，哎，这两种方法我觉得都非常好，要是做这个菜都适合， 哦， 哎，都适合， 嗯， 但是呢，有一样就是咱们。你比如说，我想吃一个那个拌海蜇， 嗯， 到底是用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我特别赞成，就是买那个蜇头， 嗯， 哎，买蜇头完了以后片的薄一点那片， 嗯， 完了以后呢，它很好拿水就退，把那盐就退下去了。 嗯，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您退的时候用水，那水里是用不用加盐？ 嗯， 这特别有意思。啊，一般人在家里的就是说，哎，这别，这咸的够咸的东西，你还往里加盐？ 对， 啊，是吧？就别往里加盐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按我们来讲，就是这不，你不明白有窍门。 嗯， 啊，我们是想退盐退得快的话，再加一点盐。 嗯， 啊，让它那个，因为它盐呢有渗透压的作用。 嗯。 相互呢，它就这个通道就特别多了。 嗯， 哎，里外呢，它当然说的那个盐度高的地方，它肯定会要往盐度低的地方它渗透。 嗯， 哎，所以说呢，它测盐倒快。哎，你要是里这个水里边没有一点盐，它速度都不会太快的。你说我盐溶解的更快？不会。 嗯， 哎， 你在这个清水里边适当的加一些，哎，加一点盐，哎，它的渗透的冒出撤盐的那个速度倒挺快的。 嗯， 哎，比如说我这方面有点经验，你比如说弄那个风蛾， 嗯， 啊，就咸鸭、咸鸡什么的， 嗯， 你退盐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这么办， 嗯， 哎，把水里边给它稍微搁一点盐， 嗯， 完了以后你把那个剁成块也好，还是半只也好，你给搁进去， 嗯， 哎，退盐退得很快， 哎，渗透压的作用， 哎，就是渗，你就抓住它渗透压，实际上它就是，哪儿低它往哪儿跑， 哎 哎，而且它还是什么互相亲近， 嗯。 哎，同样的物质它互相亲近， 嗯， 哎，它那个分子结构啊，它容易搭上， 嗯， 所以它很容易就跑到那个低的那个就是浓度低的这个地方来了，所以撤盐的速度就快， 嗯， 哎，我不知道这么说， 明白了，反正我是明白了，也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还是让大家能听明白啊， 哎、 是不是？ 大家反正这个因为涉及到一些物理学的知识，大家这个平时可能初中没有好好学习的朋友，可能到这一部分就需要补课了啊啊！大家那个回去好好学一学。其实这个盐改变渗透压呀什么这些，在我们生活里很多场景大家都是见过的，是厨师他们经常用。原来现在也没有修车子的了，修车子的原来那有一盆水冬夏都不动，也是放盐。 嗯， 是不是？ 对 啊，都是跟盐有一定关系，其实挺奇妙的啊。大家那个都可以去想一想。哎，周老师，说到这个海蜇，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东西，我这个我估计能考住您。哎呀，我要考住了周老师，这感觉 我也不是万能的， 太露脸了。我就今天露脸的时刻到了啊，周老师， 哎， 也是海蜇。 我候着。 前两天我看见人家那个广东那边朋友人吃一个东西。海蜇血，周老师做没做过？ 没做过， 哎， 没做过，真是海蜇血没做过， 没见过吧？ 哎，我也没见过。你看见这孙老师吃过见过？哎，给大家伙说说吧。 我是没吃过，也没有碰到过，在电视上看见了， 啊、 看见人家采访那个一个，他好像就是那个海蜇上面的一层皮是红色的，他们叫海蜇血。我上那个网上搜来着， 啊、 哎，买不着。因为太少了，嗯，就是在当地可能的打捞的那过程中能取下来一点儿，哎呀， 头台的这可以， 哎，就是这种应该是到不了咱们起码北方地区餐桌上的东西，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尝一尝。今天都说到海蜇了，海蜇血没有吃过，这感觉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厨师行业的遗憾，我和周老师两个这么喜欢吃的人竟然有空白了啊， 空白了 啊，我们以后得找大家 得补上。 对，哪位朋友吃过这个海蜇血，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口感啊。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海蜇鸡丝，对吧，刚才周老师也说了，大家用蜇皮也行，用这个蜇头也行。相对蜇皮呢好出形，蜇头大家都见过，它是一块儿， 对，它一嘎嘎松松的，你知道吗？ 对吧？你想切出特顺溜的丝儿吧，也行，但是可能就需要浪费的会比较多， 对对对， 对吧？咱自己家吃，我觉得有时候就没有必要追求那么好的形了。蜇头的口感肯定是要比蜇皮要稍微好一点， 好多了 啊。对，嗯，大家反正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以及刀工，您量力而行，切的不怎么漂亮也没事儿，也没有人嘲笑您，是不是，周老师？ 其实现在有招了， 嗯， 现在呢，如果家里的刀稍微快点，您把那鸡脯，冻成麻冻了，我净教这些这个这家里能那什么的、 嗯， 其实不应该教这大家伙儿的、 嗯，为什么不教？ 不是。这是不专业了， 嗯， 我是不爱讲这些东西，这是偷手，我们讲话这叫偷手， 嗯， 给冻成麻冻， 嗯， 以后您切完了顺着丝儿顺，您能看得出那纹路来， 嗯， 完了切呢还能切细一点， 嗯， 哎，等完了再画完了以后，您按那个 好切一点， 哎，好切一点，出来的形也漂亮一点 啊，会不会有水啊？那个里头 不是你水，你再控一控 啊， 是吧？你把它画完，您切完了以后。用凉水给它化开， 嗯， 啊，化开完了以后呢，你再把水给它控出去，把它该上浆上浆，该弄，我觉得这个可以 啊。切海蜇没有什么那个技巧， 切海蜇那你得刀快，那你的技术得高，那是片出来的， 嗯、 那不是那顶刀切出来的。 有、 啊，您得横刀片出来的 啊， 或者抹刀片出来 啊， 片的时候那刀得必须得快，你知道吧？ 嗯， 完了以后片成那个那说实在的很薄的片儿， 嗯， 能看出这隔着海蜇能看出那边那报纸， 哎呀， 得看成那样 啊，薄如蝉翼， 哎，薄如蝉翼， 嗯， 完了以后你再切成丝，完了以后放到清水里边，哎，一退盐。那个丝已经跟火柴棍一样了， 嗯， 很容易就把盐退出来那个。 哦， 哎， 明白了，这个反正大家量力而行吧。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这个菜，反正大家能在家能不能恢复，这就不一定了，是不是？好多餐馆都没恢复呢，我们在家里强行恢复也恢复不好，除非有周老师这个水平。 我估计要是想恢复，人这。就这个菜啊， 啊， 这老山东馆子里边还真得找一好堆儿 哦。 我们说堆儿上就是这个好多工的这个， 嗯， 是不是？ 嗯， 可不能外边买来，就像你孙老师您平时啊，手指的一摁 啊， 送家里那个， 要丝儿给丝儿，要块儿给块儿。 啊，那我估计他可能不行，那个，那怎么也得要点质量。 啊， 过去那鸡丝我们不能超过5公分的。 哦。 哎，那切的不能超过5公分的。 哎，周老师，这丝儿有没有？就是您教学这么多年啊，就是这种丝儿，它有没有一个规格要求？比如说要多少毫米以上，多少毫米以下， 啊， 这个就称为丝儿，或者长宽高，它不是一个柱吗？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规定？ 嗯，有啊，这绝对是有啊。过去，这个教科书上我们都写的很清楚。 嗯。 只不过呢，执行起来呢，就是单说啊， 嗯， 哎， 怎 么说呢？ 单 说 了， 哎，为什么你呢？它有着过去有粗丝， 嗯， 有中丝，还有细丝， 嗯， 是吧？比如说呢，你刚才我说的，你看我，刚才我说的，它鸡丝跟里脊丝它是不一样的， 嗯， 哎，这个里脊丝的中丝， 嗯， 啊，就实际上像。鸡丝的粗丝 哦， 那个粗细就是说肉上，因为肉的纤维就比鸡的纤维要稍微粗一点， 嗯， 是吧？尤其是猪肉啊，它就比这个鸡丝这个肌肉纹路它稍微粗一点， 嗯， 那么就是它再偏细一点， 嗯， 哎，那么基本上呢是基本上肉丝跟鸡丝的长度都差不多，不能超过5公分，以5公分。为合适， 嗯， 哎，那么粗细呢？一般来说，你比如说像里脊丝， 嗯， 那么就是粗一点，最粗一点的也就是0.25， 嗯， 也就是2毫米， 嗯， 2毫米半吧， 嗯， 是吧？这么一个小立方， 嗯， 哎，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是粗丝， 嗯， 那么到了中丝了，那么就是2毫米， 嗯， 再细。那就是1.5毫米， 嗯，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能不能有一个排序，就是粗细排序， 嗯， 长短是一样的了， 嗯， 就只是粗细， 嗯， 鸡丝呢最粗的你不能超过2毫米， 嗯， 啊，完了以后呢，下面就是，哎，1.5毫米，完了1毫米的， 嗯， 为什么还有1毫米的？ 嗯。 1毫米的在烩菜、烩鸡丝里边会出现 哦， 它那里边要求更细一点 哦， 哎，这就是什么样的菜， 嗯， 得是用什么样的功夫， 嗯， 什么样的粗细，有时候你看，特有意思啊， 嗯， 上回有一回，我吃了一回那个，那个烩肥肠，加烂蒜那个啊， 嗯， 它过去来讲呢，是这个应该把那个。肥肠啊，熟的肥肠应该切的都是那种丝状， 嗯， 哎，或者就是环状， 嗯， 就是那个顶，它顶头切比较细一点， 嗯， 这样的话好入味也好，也吃起来的时候呢也很香啊， 嗯， 到一家可有意思了，这家跟炒肝一样， 嗯， 全成大段， 嗯， 知道吗？ 嗯， 哎，就奇怪，说这是炒肝啊， 嗯， 还是烩肥肠烂蒜， 嗯， 啊， 嗯， 完了以后就问那老板， 嗯。 老板说：“这烩肥肠， 嗯， 加凉蒜，我们家就一直就这么做呀。” 嗯， 哦，我说别问了， 嗯， 哥几个别问了， 嗯， 就瞎吃吧，你就当烤炒肝吃吧。 对，啊， 哎， 你说老板应该是，老板应该说你 急了。 对，老板说你觉得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 对， 你爱吃什么，他就是什么，是不是？

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今天继续消失的老菜啊，给大家连线的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来，周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海蜇鸡丝啊。上半时段的时候把这个海蜇也给大家讲了一讲啊，那个大家好多朋友都对海蜇还是很喜欢的，尤其现在到了夏天，好多朋友去海边，是不是？ 对， 去海边要警惕海蜇，这时候就不能喜欢了。 那蛰一下可是 啊，那个蛰一下还是有危险的啊，而且咱们这个海边好多都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一定尤其小朋友得注意啊，那个赶紧得去医院，要不这个好像是有生命危险的啊。 对对对， 所以但是吃还是很好吃的。 对， 是不是？那个咱们那周老师，咱们接着来讲这道海蜇鸡丝吧。刚才也给大家讲了讲这个东西切要怎么切，很费刀工，是吧？也很要技术。咱们在家可能一般的朋友，在完成切海蜇这一部分，可能就遇到一点困难了，是吧，周老师？ 对，实际上要是如果用海蜇头的话，我给大家伙儿就提个建议呢。就是说，因为这蜇头呢，它是那个边缘呀，它是有点不规则的，是吧？怎么长都细，怎么长的都有。那么您就是，掌握的一个呢，先把它找一个平面，这个平面找好了平面以后呢，您放在这个就是切好的平面，就是贴着墩子，哎，完了以后呢，您这时候好扶着它，那么。也有助于呢它下刀，下刀呢就是您能片它多薄就多薄，哎，完了以后呢您再把它切成丝，就是按着就是片多薄我切多粗，哎，那么就是把这个海蜇丝呢基本上有多少呢，用不了多少，就是一个头都多，也就是半个头那量，基本就够使了。为什么它在里边起一个就是配菜的作用，它也就占的最多也就三分之一。哎，但是呢它分布的，如果你炒的时候分布均匀以后，它会出那种奇效的特点，就是奇效的效果。哎，一吃呢，嘿，这脆，那边这么嫩，哎，这就是特别的有意思。哎，那么鸡丝呢，基本上咱们都是使的都是大部分都是鸡脯肉。什么鸡腿儿，什么鸡小胸，这都不能用了。 为什么？ 哎，这都不收一拉丝。哎，这都不收一拉丝。哎，那么只能用那个鸡的大胸肉。哎，鸡大胸肉还得把那个最外层那层膜去掉。哎，完了以后呢，给它选一选，啊，把膜的油啊什么都去掉。那么拉鸡丝呢，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技巧， 技巧，对，因为它这个鸡脯肉是整个形成一种是什么上宽下窄的一条， 对 吧？ 对， 哎，像那一个头形式的，是吧？哎，那么它的纹路呢，基本都是斜向的，啊，都是斜向往外散发的。那么你要找的时候呢，找一块比较合适的话呢，就得把底下那个呢变成小三角形。哎，就在这个整个一个谱的这个啊中间呢，就是斜的片一刀。啊，完了片开以后呢，就是用那种大谱的上端来拉这鸡丝。拉鸡丝呢，我们讲话就是这得要求有点刀工，就是片。您得片的薄厚均匀，不能说进刀这边很薄，后边那很厚啊，那切出这鸡丝来呢，到时候一炒出来以后有粗有细，这个按我们这个要求来说， 这就不太合格了。但是如果刚才我说那个办法就特别好， 嗯， 就是您给它冻成麻冻， 嗯， 哎，冻成麻冻了，刀也能切，啊，顶刀切，就是按着那个这个纹路呢，您就是顺着那刀啊，顺着纹路切下去，就应该就没问题。 嗯， 完了以后，您能切出就是比较满意的丝来，完了再化冻。 嗯 啊，我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清楚啊。 嗯， 哎，这是就是在家里做。 嗯， 有这个，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 啊， 有兴趣的，就是听完我说完了以后回去 在家弄一弄， 比 划比划， 对， 啊、 比划比划。 那周老师，您给解释一下，这麻冻得冻到什么级别叫麻冻？ 哎，麻冻是别冻得邦邦的 啊， 它就是半冻不动，就是那种能、 嗯、 又能进刀。 嗯、 又呢，它不能使这原料形散开， 嗯， 就是有助于你切，你知道吧、 嗯？ 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厨师有时候这个活急了， 嗯， 有时候也这么干， 嗯， 哎，就是说省点事儿啊，实际上就省点事儿的时候，把它先冻成麻，就是冻的不那么特别硬。 冻多长时间？周老师，一般您说、 那就得看您那个。 咱就说两块鸡胸肉吧， 两块鸡胸肉搁在底下这个 冷冻的那个 冷冻里边，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一个小时。 哎，对，别时间太长，时间太长梆梆了就 啊、切不动了。 那、切不动了，对，切不动的话倒麻烦了。 嗯、 切不动的，那您刀上去有薄也有厚。 对。 知道吧， 容易成沫子还 对，就是那让它那个似冻非冻的状态的时候，没冻瓷实， 嗯， 哎，就这种状态特别好切，甭管是鸡胸肉， 嗯， 还是里脊肉， 嗯， 哎，还是什么这 什么肉都好切， 哎，对对，牛肉啊，羊肉啊都好切，就是这时候，哎， 嗯， 哎，所以呢，就是如果您要是您在家里有这条件，或者您掌握这个窍门， 嗯， 哎，你就把鸡丝切得非常好。 嗯， 带上一样，这不能冻着上浆， 嗯， 一定给它化透了， 嗯， 化透了以后，啊，完了以后呢，把那水怎么控呢？ 嗯， 放到手上， 嗯， 这个水呢慢慢转，转呢，这里边的水分啊，哎，就不是那个成线儿往下流了， 嗯， 滴答滴答的， 哦， 哎，就这样的状态，就是那个水呢正好是这种浆饱和状态， 嗯。 将饱和状态， 嗯， 不是那种饱和状态，是吧？饱和状态成水溜是吧、 嗯？ 往下流，哎，它这是往下滴的水，那就说里边水分还含着， 嗯。 那么这时候干嘛呢？这时候就可以上一点蛋清， 嗯， 啊，上一点淀粉，完了最后加一点盐， 嗯、 把劲儿一提， 嗯， 哎，再加一点油、 嗯， 这就算浆好了， 嗯。 但是上浆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您这个。抓的时候不要使劲抓， 嗯， 啊，半搅拌，半往上抓，这个五个手指头啊， 嗯， 得转起来， 嗯， 而且不能说是你使劲上去，这使劲都给它抓成那什么的不成，啊，抓碎了也不成， 嗯， 哎，那么就是表面上那个就是淀粉的量呢，是看着似有非有，因为这个菜上鸡丝上浆呢就不能上得太厚， 嗯。 就薄薄一层，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似有非有， 嗯， 哎，那么把它、很滋润了，哎，那么就放在一块儿，完了把上面封一层油，啊，这时候呢，您用一点葱姜，啊，给它弄一点水，泡一点水， 嗯， 哎，一会儿呢做菜的时候就用葱姜水，加上料酒、盐，提一点胡椒粉。来一点点醋， 嗯， 您听我说，这来一点点醋啊， 是多一点点， 哎，对对对对， 嗯， 有， 嗯， 但是不能多了， 哦， 哎，那么还得是米醋， 嗯， 不能来点陈醋， 哦，怎么陈醋就不行？ 哎、那不成，那出来这菜就不白了，它、 颜色不对了， 对了，颜色不对了，您点点米醋呢， 嗯。 它就要那个味儿， 你来点白醋，这不是更好？是不是 啊？白醋的香气不如米醋 哦，啊，还得就是米醋， 哎，就是米醋。 来点 过去我们 香醋， 这个吧，这挺有意思的。你提到这事儿了，有好些人，那个年轻人都问我，你为什么不能搁米醋？ 对， 啊，我说，不能不，为什么不能搁白醋？ 嗯， 您就非得说米醋？ 嗯， 啊，那米醋下去不是有色吗？ 跟料酒一个色啊， 对， 是不是？它怎么能白呢？ 嗯， 是吧？你搁这个 白醋多好， 白醋多好啊！ 对， 全是孙老师那过去给我提的这些问题啊。后来我说了，这个米醋是酿造的啊， 嗯， 有时候那个白米醋咱们也是用酿造的， 嗯， 但是它酿造的程度会不会像米醋这么时间这么充足呢？ 嗯， 香气会是不是这么浓郁呢？ 啊， 我是这么考虑的 哦， 因为中国菜呢，它考虑你不光是色香味俱佳嘛， 嗯， 是不是？嗯，要求的这个菜呢，要求的就是高一点，你不光形好看，你不光火候合适，芡汁也得合适， 嗯， 关键是吃味儿，这口味必须得到位了。 嗯， 所以我就老琢磨这事儿。 嗯， 这个该搁什么，就还得搁什么。 嗯， 说那您老传统可能没有白醋， 对， 是吧？ 嗯， 你现在为什么有了这个调料品你不用？ 嗯， 哎，我还就认那口味儿。 嗯， 哎，它那个味儿可能就是正。 嗯， 哎，比如说咱们就再继续咱们以前说过那个烩乌鱼蛋汤。 嗯。 对吧？ 嗯， 有好些地儿都改成白醋了。 嗯， 我觉得孙老师，你肯定也喝过搁白醋的吧？ 没喝过，搁白醋，搁白醋是什么样？我可能喝过，我并不自知。 嗯，那乌鱼蛋汤你喝过吧？ 喝过，老喝呀。 啊，老喝，你看你吃过见过，老喝。 人家说这不叫汤，周老师，人家是一道烩菜，烩乌鱼蛋。你怎么叫人 是 汤呢？ 烩菜现在好些地方都叫汤， 啊， 你知道吗？ 嗯， 应该叫烩乌鱼蛋。 对，嗯， 那不经叫什么？ 不是汤， 不是汤，那是烩菜，那是。 对， 烩菜跟汤菜那两回事儿。 嗯， 烩的东西里边内容多， 嗯， 汤菜就无所谓。 哦， 哎，咱不纠结这个啊，咱就说那个里边那个酸劲儿， 酸劲儿。 他有人呢是搁的什么呀？搁的酸黄瓜 哦，还搁酸黄瓜， 不是酸黄瓜汁儿 啊？人家是创新，是不是 啊？对，酸黄瓜汁呢，它比较那个，实际上酸黄瓜汁也是白醋 啊， 哎，只不过它有那个水这个蔬菜的水果的那个香气了。 嗯 嗯，哎，到底是不是搁米醋？我觉得要是懂这个菜的人， 嗯， 你就得搁这个。 米醋，嗯， 你什么醋？什么镇江香醋啊，山西陈醋啊， 都不行， 还都不成。 嗯， 哎，还就得是这个米醋。 嗯， 哎，出来那个色儿，淡淡的，有点黄。 嗯， 说它是什么黄？它是一种金黄色吃的跟。 嗯， 哎，还不能够太深。 嗯 嗯，那么做这个菜呢，也是要的这个劲儿。 嗯， 啊，嗯，搁白醋呢，我觉得就是呛。你虽然量小， 嗯， 但是它那个味道它也 刺激， 嗯，哎，对对对，所以呢就还是少放一点。但人能不能吃出来？几乎吃不出来。 嗯， 啊，闻得见，闻得见，闻得见，闻得见。 嗯， 哎，那么，把这个海蜇头，你把它退好了盐，啊， 嗯， 这个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实际上就我们就搁可以就不让它过油， 嗯， 就放在那个漏勺里边啊，搁着， 嗯， 滑鸡丝， 嗯， 滑完鸡丝呢直接就到这个海蜇头上， 嗯， 就等于是把它过油了， 拿油烫了一下，等于 过 了一下， 对对，不能过分，一过分它就卷曲了， 哦， 你知道吗？ 嗯， 这一卷曲了就麻烦了，这个菜不好看了， 就不成丝儿了， 哎，对了，它不好看了。 嗯， 说这东西就挺有意思，嗯，我们就实际上就是烫它一下，把油烫它一下， 嗯， 哎，因为这海蜇头也好，海蜇皮也好啊，咱们就是拿回来以后剩干净，就是你把盐退了以后，不是直接能入口就能吃了吗？这没有一个什么生熟的问题， 嗯， 是吧？ 嗯， 哎，不牵扯到这问题，所以大家伙不要在这上面耽误工夫， 嗯， 哎，主要是在把那个鸡丝跟跟这个味汁儿， 嗯， 你把它调好了。那么刚才我说了，调一小碗签儿， 嗯， 这碗签儿里边有什么？有盐，啊，添点盐，愿意搁点味精就搁点味精，啊，这个有点胡椒粉，有一点醋，料酒，啊， 少提一点点的淀粉， 嗯， 我们这叫什么呀？孙老师，你应该知道，这叫偷欠 儿。哦，偷欠儿啊，听过 啊。 嗯， 哎，偷欠儿是什么一概念呢？ 嗯， 偷欠儿就是你看是有吧？ 嗯， 但是你觉得不多， 似有若无。 似有若无， 啊、 对，这个菜，你那中国菜有时候挺。 对， 哲学的， 嗯， 那似有若无到什么程度？ 嗯， 哎，就是那么巧妙， 嗯， 有，但是你让你看的就 不明显， 不明显， 嗯， 哎，实际上这就是手艺， 嗯， 哎，那么把这芡儿弄好了，咱们就开始划这鸡丝， 嗯， 啊，油呢要稍微的宽一点， 嗯， 啊，划鸡丝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以前呢咱们都说。二三折就是低油温就可以滑， 嗯， 滑这几次，而且呢，稍微有点变色，你就得迅速打散， 嗯， 哎，那么现在有一种新的这种，叫技呢，就是技巧吧， 哦， 就是很低的油温， 嗯， 不要动它，甭管它，一会儿它就，哎，稍微有一点变色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慢慢的打开，不能急着打， 嗯。 哎，完了以后，那鸡丝只要是有粉状、粉白，就是粉色变白色了，就赶紧出、 嗯。但是它会不会粘一起啊？ 哎，对对对，就是你拿筷子，你得 划了散了。 对，你得慢慢的划了散了，你不能让它。还有一个不让它粘的这个诀窍，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您上浆得上的滋润。 嗯。 您上浆的时候，如果上的太稠了，就更容易这个 抱团。因为我记得过去一些划这个都拿那大长铁筷子下去以后，高油温迅速得给它拨了开 啊，不能高油温 啊，就是反正得迅速拨了开，是不是？ 对对对， 嗯， 这个也是一样。可是你迅速拨了开的时候呢， 嗯， 有可能脱浆， 嗯， 你明白吗？ 嗯， 你太使劲了也不成， 嗯， 这有一筋劲儿， 嗯， 我不知道我说这筋劲儿是筋斗的筋的啊， 嗯， 一个竹头这边一个月底下一个这边是一个立的，这筋劲儿， 嗯， 掌握好了， 嗯。 才能够把这个划好 哦，得低油温， 嗯 嗯，低油温，然后别动它。 哎，低油温先进去，先别动它。 嗯， 稍微的旁边起俩小泡了。嗯、 哦， 这时候您下筷子开始拨它。 您说低油温得三四成， 三四成都够， 三四成都高。 对对对对，二三成。 哎呦我的妈呀！ 嗯，二三成也就是油下去以后，您就可以把那个。 就刚热油，刚开火。 对对对对对，刚不是火是可以一直开着。 对，我就说这锅刚坐上去没多长时间， 就是油刚加上去 啊， 也不能等的时间太长了。 哦， 你那你等时间长，油温过去下去就成那什么，这个更抱团了，更打不开了。 哦， 你知道吗？这低油温，那肉这个鸡丝它比较细呀、啊， 嗯， 它比较嫩呐、啊， 嗯， 你知道它。如果你要蛋白质它一旦凝固了，你想不就是它就抱团了吗？ 嗯， 是不是？ 嗯， 你这时候它趁它不抱团的时候， 嗯， 你赶紧给它打散， 迅速给它分裂了。 哎， 啊、 给它分裂了， 啊、 让它 一个 是 一根 一根的、 啊。 哎，你这就能掌握好了这个筋劲儿。 嗯， 而且它特别容易熟在哪儿，就是只要有粉色变成白色就 熟 了，就熟了，断生了， 嗯、 断生即熟。记住了啊， 嗯， 咱们那个这个我们在这个。餐厅里边炒菜为什么很快？ 嗯， 说这几十秒钟或者十几秒钟，这菜就熟了。 嗯， 为什么？ 嗯， 实际上我们就是掌握那个火候。 嗯， 什么叫火候？就是那断生即熟的感觉。 嗯， 那有些菜呢，你比如干煸菜，咱另当别论。 嗯， 别累了，是吧？你像这种软嫩质感的菜肴， 嗯， 那就断生即熟。 对， 你知道吗？什么叫断生？我们一般的人说，考虑温度， 嗯， 考虑这个原材料的形状， 嗯， 啊，还有一个颜色。来判断， 嗯， 这断生没断生， 嗯， 啊，判断好了，这个经验多，一判断好了，那您吃的菜错不了， 嗯， 是不是？你判断不好，那可不嘛，那已经变色了，您还想它像变黄呢，那不就完了吗？ 嗯， 那过火了，吃到嘴里它就不嫩了，它给电牙了该，该是吧、 嗯？ 哎，这个时候把这肉鸡丝全捞出来， 嗯， 油给控出来， 嗯， 哎，完了跟这个刚才我说折头啊， 嗯， 是吧？不是混在一起了吗？ 嗯， 是吧？这时候把那小碗签往锅里头一倒，底下有点底油啊，歘，你一打，芡汁啊有点就是熟了， 嗯， 透明了。完了，把那鸡丝跟海蜇往里一放， 唰唰唰一翻勺， 嗯， 您家里要备一点料油， 嗯， 一会儿我讲这料油怎么炸， 嗯 嗯，这个呢，就是说迅速翻炒，哎，就是加一些炸的料油， 嗯， 那这个味道就特别足， 嗯， 好吃， 嗯， 好闻， 嗯， 而且还特菜特别典雅， 嗯， 我说的典雅就是清淡， 有， 哎。如果要是旁边的话，配一点什么，这个有点小装饰 啊，小装饰， 哎， 啊， 那就 雕个苹果花，是 不 是？ 苹果花不成，现在咱们就是有那种啊，配点什么香菜叶啊， 哦， 完了扎一个小兰花啊， 哦， 这菜就特别好看 哦。 哎， 嗯，您这周老师，您抓紧说这料油，还一分多钟， 哎，好嘞， 嗯， 啊，这料油怎么做？一般咱们说在家里的平时做菜的时候啊。这应该是常备的啊， 嗯， 做菜应该常备，因为做什么菜，做包子饺子都可以用的。 嗯， 哎，准备点什么呀？准备点花椒大料，头那个这个花椒大料， 嗯， 葱姜蒜， 嗯， 香菜， 嗯， 啊，香菜整根的， 嗯， 啊，连根都不要去啊。 嗯， 完了先把这个油做热了。 嗯， 这时候先下什么呢？ 嗯， 先下花椒。 哦， 啊，各两瓣大料。 嗯， 啊。完了下什么呢？就下葱姜蒜， 嗯， 慢慢让它炸出来， 嗯， 哎，这时候也随着温度越高，这炸的香气就出来了， 嗯， 最后差不多那葱也糊了时候，您把香菜搁进去， 嗯，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啊，葱得炸糊了呀？ 啊，就是稍微有点焦黄啊， 啊， 焦黄，哎， 啊， 有点焦黄，已经出味了， 嗯， 你把那香菜扔进去， 嗯， 这时候就把火关了， 嗯， 等什么油温低了， 嗯， 把这些东西全捞出来， 嗯。 把这个油一过箩， 嗯 啊，或者一个过篦子， 嗯， 然后把这个油当成料油， 嗯， 撒在各种菜上， 嗯， 绝对香。 哦，明白了，这就先淋点明油，用这个 淋点明油，对， 啊，这就可以了。这种油，周老师，咱能储存多少时间？ 这是很短， 啊， 你这时间太长了，不然一般来说就是最长，我觉得也就一礼拜。 好， 你时间长了它就没味儿了，跑了。 现做现吃吧。 啊，对，都 是。 少做一点， 哎， 炸一点， 嗯，好，咱们今天这道海蜇鸡丝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也感谢周老师精彩的讲解哈，下周再跟您连线哈，周老师， 好， 哎，周老师再见， 再见， 嗯，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别吵。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